每天清晨，让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的7:35，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今天是2021年9月3日星期五，机动车尾号5和0限行。首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习近平在2021年服贸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视频致辞，强调深化新三板改革，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 京城京市，2022年北京重要民生实事项目开始面向社会公众征求线索。 北京市慢行系统规划公示，到2035年，北京市将建成步行和自行车友好城市。 国内方面，中宣部部署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严禁选用未成年人选秀。 5部门约谈11家网约车平台公司，要求规范市场行为。 今天的加许加议说的是双减政策下新减负规定再出台，期待配套考评体系尽快跟上。 8点钟开始，国际方面的消息将关注阿富汗塔利班将于今天宣布组建新政府。 财经资讯，金融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实施方案出台，允许非居民在海南购房。 前沿科技，风云三号黎明星发布首批太阳照片，空间天气监测将会更加精密。 文化资讯，今天凌晨国足0-3不敌澳大利亚，12强赛首战失利。 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李瑞孙畅带您关注昨夜今晨重要新闻，接下来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揭示事件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进入今日头条，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晚间在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视频致辞。 习近平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共享服务贸易发展机遇，共促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 习近平强调，中国将提高开放水平，在全国推进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探索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扩大合作空间，加大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服务业发展的支持，同世界共享中国技术发展成果，加强服务领域规则建设，支持北京等地开展国际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规则对接先行先试，打造数字贸易示范区，继续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深化新三板改革，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 习近平指出，让我们携手抗疫，共克时艰，坚持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金钥匙，破解当前世界经济、国际贸易和投资面临的问题，共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那么在昨天晚间，证监会官网发布消息说，证监会负责人就深化新三板改革、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答记者问。证监会负责人表示，深化新三板改革、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是实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持续培育发展新动能的重要举措，也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重要内容，对于更好发挥资本市场功能作用、促进科技与资本融合、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证监会表示，建设北京证券交易所的主要思路是严格遵循证券法， 按照分步实施、循序渐进的原则，总体平移精选层各项基础制度，坚持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由创新层公司产生，维持新三板基础层、创新层与北京证券交易所层层递进的市场结构，同步试点证券发行注册制。 证监会还说啊，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要求，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方向，统筹协调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布局，推动健全资本市场服务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全链条制度体系，着力打造符合中国国情、有效服务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资本市场专业化发展平台，努力建设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更好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从今天起到下周二，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体直播间全新亮相服贸会首钢园展区一号展馆，推出音视频现场直播特别节目《我在服贸会等你》。每天9:30到17:，北京广播电视台著名的主持人将会与权威的专家、名人大咖、现场探馆记者一起，用14场现场直播，详细的介绍本届服贸会的亮点、看点，探访13万平方米的展示区，介�绍100多场论坛和8个专题企业展，让您足不出户全面的了解2021年服贸会的高精尖特新。 节目将在北京新闻广播、交通广播、外语广播、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京津冀之声播出，并在北京广播网、听听 FM、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同步视频直播，与场内外听众网友一起玩转服贸会，玩转精彩。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7:41，我们进入京城京事。北京市人民政府人民建议征集办公室昨天对外发布公开信，向广大的群众征集2022年重要民生实事项目线索。从即日起到9月16号，您可以通过发送电子邮件、寄发信函、网上填写意见3种方式提出意见建议。 公开信当中提到，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19大和19届2中、3中、4中、5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2022年北京市将紧扣七有目标和5性需求，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力度，继续办理一批市民群众最期盼、最关心的重要民生实事，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梳理发现，从1986年至今，北京市政府每年呢集中力量办一批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重要的民生实事项目，涉及交通出行、教育医疗、养老服务等等方方面面。2021年，北京会完成8方面31件重要民生实事，并会在年底之前公布落实情况。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北京市慢行系统规划2020年到2035年昨天起向社会公众公示。规划提出，到2035年将慢行系统与城市发展深度融合，形成公交加慢行的绿色出行模式，建成步行和自行车友好城市。 规划提出坚持慢行优先、公交优先、绿色优先的理念，逐步连线成网、连网成片，加快构建成网好用的慢行交通系统，将统筹整合本市各类的慢行空间资源，加快形成一主两辅四特色的慢行网络。 其中一主呢是城市的道路网，两辅啊是等外道路网和街坊路网，四特色是绿道网、滨水慢行网、历史文化探访路网和慢行专用路网。通过将城市道路慢行系统、绿道、滨水慢行路之间的节点打通，形成三网融合的慢行系统。 围绕15分钟生活圈、学校、医院和轨道车站及周边等重点区域，塑造高品质的慢行友好出行环境。另外呢，慢行空间还要和城市的特色空间有机的融合，加强慢行系统的秩序管理，通过多种手段减少机动车对慢行路权的侵占。 那随着服贸会的正式开幕，北京市交管局也发布了服贸会交通预报。 服贸会期间，国家会议中心首钢园区两处会场周边的部分路段呢，将会分时分段采取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市交管局预计，在双休日前往参观的市民会比较多，两处会场周边道路将出现短时车流集中的情况，停车资源也将趋于紧张。 目前呢，交管部门已经制定部署专项维护疏导方案，活动期间将会启动高等级的上勤方案，积极开辟周边停车资源，加强路面巡逻管控和事故的快清快处，遇到车流集中，将会对相关的道路适时采取临时管理措施。 我们再来说说进入九月啊，首都各高校秋季新学期开学，北京一卡通公司将第一次发布集身份识别、乘车优待、市政交通一卡通等多重功能于一体的北京市电子学生卡，北京交通大学将率先试点应用。 据介绍，电子学生卡呢是学生卡的一种线上的形态，让学生群体携带一部手机就可以搞定出行支付。在使用的时候，只要把手机靠近公交或者地铁的读卡设备，就能够自动感应刷卡了，不需要联网，也不需要解锁手机，更不需要打开任何 APP。 同时呢，电子学生卡的交通一卡通功能啊，不仅支持北京公共交通领域应用，还可以在全国已实现交通一卡通互联互通的城市刷卡乘坐公交、地铁等。 目前华为、小米品牌的手机具备 NFC 功能的机型都已经率先支持电子学生卡的开卡服务，接下来更多手机品牌也会陆续支持，下一步这项创新应用呢，会逐步的覆盖更多高校。 用新闻叫醒耳朵，用思想感知世界，这里是主播在线，欢迎继续收听。 进入国内资讯，针对文娱领域的乱象，中宣部近日发布通知，要求集中开展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 通知明确，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坚持问题导向，综合施策，标本兼治，有效遏制行业不良倾向，廓清文娱领域风气，遏制资本不良牟利，抵制天价片酬，合理配置成本比例，严厉查处偷逃税行为，有效维护市场秩序。 通知提出，要加大对违法失德艺人的惩处，禁止劣迹艺人转移阵地复出，提高准入门槛，规范艺人经纪，研究制定演员经纪机构、网络表演经纪机构等管理办法，及时对违法失德人员和纵容这种行为的经纪公司、明星工作室进行行业抵制和联合惩戒。 在内容监管方面，通知要求严管综艺节目，健全审批机制，严禁选用未成年人参加选秀类节目，持续开展网络综艺节目的专项整治工作。 同时，中宣部还就进一步持续整治饭圈乱象做了专门部署，强化榜单产品管理，强化粉丝消费管理，强化粉丝互动管理，坚决抵制制造星、炒星、泛娱乐化等不良倾向和流量至上、拜金主义等畸形价值观，探索构建饭圈管理长效机制，引导青少年健康成长。 除了中宣部，昨天呢，国家广电总局、文旅部等也纷纷发出通知和管理办法，抵制炒作炫富享乐、绯闻隐私、负面热点，杜绝娘炮等畸形审美。稍后在8:30的文娱资讯当中呢，我们会为您带来更为详尽的介绍。 好，最后我们再来说说新华社昨天发布消息。1号，交通运输部等五部门对 T3 出行、美团出行、曹操出行、高德、滴滴出行、首汽约车、滴答出行等11家网约车平台公司进行联合约谈。 近期呢，部分平台公司通过多种营销手段恶性竞争，并且招募或引导未取得许可的驾驶员和车辆代车加盟，开展非法营运。对此，约谈强调，各平台公司要严格落实平台车辆和驾驶员的3项许可，立即停止招募不合规车辆和驾驶员，加快清退不合规车辆驾驶员，不得利用资本恶性竞争无序扩张，要科学制定平台排摊规则，保障驾驶员获得合理的劳动报酬和休息时间，规范定价行为，降低抽成比例。 好了，以上消息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的，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家叙家议。 留住每天的声音记录，思考每件事的前因后果，加入自己的叙述议论，家叙家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家叙家议，我是记者程强。除个别地方暂缓开学之外，包括北京在内的全国绝大部分地区，中小学、幼儿园都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基础上，9月1号顺利开学了。而对于全国的中小学生们来说，他们将迎来的不仅是一个新的学期，还将面对全新的教育政策、全新的教学安排、全新的教育环境、全新的教育理念。根据教育部的安排，新的学期小学一二年级将不进行笔试考试，义务教育其他年级由学校每学期组织一次期末考试，初中年级从不同学科的实际出发，可以适当安排一次期中考试，各地不得面向小学各年级和初中非毕业年级组织区域性或跨校际的考试，学校和班级不得组织周考、月考、单元考试等其他各类考试，也不得以测试、测验、现实练习、学情调研等各种名义变相组织考试。同时要求义务教育学校要严格执行均衡编班的法律规定，不得以任何名义设置重点班，不得随意增减课时、改变难度、调整进度，不允许利用课后服务时间讲新课，还要求严格执行作业管理规定，严禁给家长布置或变相布置作业，严禁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杜绝重复性、惩罚性作业，不得要求学生自批自改作业，不允许按考试结果给学生调整分班、排座位、贴标签。可以这么说，这些相关政策的出台是对国家全面压减作业总量和时长、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政策的进一步落地，给双减政策更精准的抓手。那么您对上面提到的这些政策怎么看呢？您会有担忧吗？让我们先来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吧。 作为一名学生家长，我觉得上述的这些政策还是给家长们减轻了不少负担，希望在之后的这个政策当中能把这些所有的政策进行一个细化， 防止教育内卷给家庭带来的经济负担涉及到中国的民生大计。作为一个小学生的家长，举双手赞同这样的规定。 考试其实作为一把衡量学生学业水平的尺子，其实是不准的，考量的这个标准太单一了。 个人也是稍微有些略微的担心，就觉得如果完全一刀切了以后，针对他自身的能力的发展受一些影响，这是有点担心的。 考虑考虑怎么样平衡学生的课业负担与学生的学业水平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学校当中应该有一些良性的这种竞争，不然的话到中考和高考的时候在断崖式的有一种学习上的压力，其实对学生来说也是很不好的。 如果中考高考可以进行改革的话，让学生对于考试没有那么大的心理压力，家长也没有那么大的心理压力，这个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根源。 如果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些政策切实落地，相信新学期里的中小学生们将迎来一个压力骤减的学期。而另一方面，或许很多家长在时间上、经济上压力得到释放的同时，心理压力有可能不降反升。他们或许会担心没有了考试、没有了排名，甚至没有了重点班和老师的重点照顾，没有了此前取消的校外补习班，孩子的负担是减轻了，可是学习成绩能有保证吗？甚至于孩子未来的学业生涯怎么办？这些担忧对于当下的很多家长来说是无法避免的。今年7月24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双减成了一个热词。一时间，很多专门针对中小学生的校外辅导班陆续关门，孩子们度过了一个前所未有轻松的暑假。但我们也要看到，一些家长开启了拼课模式，几个家长联合邀请老师到家里暗中补课的出现了，对家长进行专业科目培训，再由家长回家教孩子的出现了，线下专业辅导课偷偷转移到网络直播平台也出现了。所有这些与双减政策背道而驰的做法，其动因都指向了我们前面提到的家长的担忧。如果不是有对孩子学习成绩的担忧，对学生压力的焦虑，我相信很少有家长会去心甘情愿、发自肺腑的给孩子补课，去承受那份精力消耗和经济压力。曾经有专家说， 过去之所以家长们热衷于将孩子们送去校外辅导班，是希望孩子们能够把成绩提高，结果因为孩子们都去校外辅导班了，最终导致的是分数线的不断提高，而由此也开启了一个孩子成绩提高，分数线随之提高，孩子学习的负担就越重的恶性循环。而且只要学业上升的考评体系标准不改变，这种恶性循环就不会停止。今天我们推出的各种双减政策，相信只会是一个开始，是对日渐沉重的课业负担、愈演愈烈的畸形教育考评体系、几近疯狂的校外辅导的一次急刹车。但我们也必须意识到，急刹车并不意味着车就此停下了，在紧急制动后，孩子们求学的这辆车必须要进入一个新的轨道，一套全新的交通规则必须要建立。我们也相信当前中小学教育领域的参与者都会有不同程度的阵痛，而这种阵痛是必须要经历的过程。我们需要做的是在阵痛中尽快将更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方法、后续的新考评体系推出建立起来，并以此在所有的教育参与者心中彻底构建起一套全新的教育理念。如果没有这些，曾经放在明面上的教育内卷就只会像我们上面说的转向地下，而孩子们面临的压力将会更大，甚至对他们的心理会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我们今天说到的中小学教育改革，它影响的将不仅仅是教育领域，它还要求我们整个社会保障、人才评价、求职用工、产业发展等等全方位的进行调整转型。教育决定着社会的发展、国家的未来，它也需要整个社会的配合才能实现。这是一盘大棋，关系到社会上的每一个人。如今这盘大棋既然已经开局了，就再没有停下的道理，否则带给社会、带给孩子的伤害会更大。因此我们希望新的考评体系能够尽快出台，做强做优校内教育，切实做到教师应教尽教，学生学足学好，这样才能培养出适应未来社会发展、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来。好，这就是今天的家学家义。各位听众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搜索家学家义还可以收听到更多的新闻评论。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程强，再见。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好，接下来进入到天气资讯，我们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中央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郭建兴，请郭工介绍一下天气情况。郭工你好。 哎，李瑞先生你们好。 郭工，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北京的天气情况。 今天呢，以及双休日两天呢，概括起来说呢，就是天气阴沉多降雨，气温下降，中午前后天气由偏热变成较为舒适。关于天气阴沉多降雨的问题呢，今天白天云会是慢慢的增多，但是呢还不会出现降雨。这样的话，今天白天气温有比较大的上升空间，最高气温预计是30度左右，和昨天的最高气温比的话就是不相上下了。昨天的最高气温是29.8度，今天预计30度。中午前后呢天气是一个偏热的状态，好在呢就是今天白天不会像昨天那么晒。天气的明显变化呢是从今天晚上开始，今天晚上天气由阴转雨，降雨的主要呢是在后半夜，降雨的性质啊是阵雨，局地可能有弱的雷电活动，降雨的大小的问题呢预计是小雨的量，部分地区的雨量可能会达到一个中雨，提醒大家呢注意防雨和出行安全。那么双休日的天气简单的总结来两句话，第一句呢就是雨还要继续下，第二句呢就是气温降幅比较大，是这么一个情况。 好，非常感谢郭工给我们做的详尽介绍，谢谢您，再见。 好，再见。 好，非常感谢郭工。那么我们接下来进入主播在线第二时段的精彩节目，稍后见。 稍后见。 9月15日，2021北京时装周将盛大开启，时装发布、文化展览、高峰论坛等活动将在首钢园、王府井、三里屯、张家湾设计小镇、望京小街等地联动上演，敬请期待。 师傅，帮我换下机油， 还是用长城金吉星吧。 对，好车用好油，更适应、更经济、更环保。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滑油。 中国银行北京2022冬奥主题信用卡限时发行，境内外通用，申办成功即有机会赢取冬奥吉祥物手办套装，参与绑卡消费5倍积分等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 新学期新起点，北京图书大厦于8月30日正式开启开学季系列活动，为您准备了21万种图书及音像制品，并有多项优秀图书推荐活动。北京图书大厦邀您共品书香雅韵。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点半，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的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会听到国际方面，阿富汗塔利班将于今天宣布组建新政府。 热带风暴艾达肆虐在美国东北部，已经导致41人死亡。 财经资讯，金融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实施方案出台，允许非居民在海南购房。 前科技，风云三号黎明星发布首批太阳照片，空间天气监测更加精密。 旅游文化资讯，今天凌晨国足0-3不敌澳大利亚，12强赛首战失利。 国家广电总局发布通知，要求抵制高价片酬，各平台不得播出偶像养成类节目。 在进入国际视线之前呢，我们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山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南风2-3级见4级，预计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今天夜间阴转阵雨或雷阵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地面弱气压场控制，气温较高，较有利于光化学反应生成臭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到3级。 登山气象指数，今天午后山区有降水，而且呢地质灾害风险比较高，不适宜登山。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接下来李瑞和孙畅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一起进入国际视线。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进入国际视线，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阿富汗的局势。综合世界多家知名媒体的报道，阿富汗塔利班将于今天宣布组建新政府，届时塔利班会公布新政府的组成情况。 有关今天新政府成立的相关情况呢，我们先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中东记者站记者龚明昨天晚间发回的报道。 据我们从前方所了解到的消息呢，塔利班将宣布这个新政府的组建。那这个新政府的成立仪式呢，或将是在这个阿富汗的总统府来举行。那我们的总台前方报道员也是得到一些相关的消息。目前呢，关于这个新政府的这个宣布的这个仪式，一些相关的准备呢，也是正在这个总统府在进行当中。那另外据当地媒体透露呢，塔利班最高领导人阿洪扎达是将作为这个阿富汗新政权的领导人。同时呢，根据塔利班现有的一个架构呢，未来阿富汗新政府将设立一个执政委员会。那塔利班的政治委员会负责人巴拉达尔，塔利班的创始人，塔利班核心成员哈利勒哈卡尼呢，也都将在这个政府当中来担任重要的职位。阿富汗前总统卡尔扎伊、阿富汗前总理希克马迪尔等在内的阿富汗各政治派别的领导人呢，也是将在这个新政府当中来占据一席。通过总台报道员最新从前方发回的一个消息当中呢， 呢，有一个小细节透露了相关的信息。那塔利班在当地时间9月1号呢，已经开始为媒体的从业者颁发新的工作许可证。那在这个许可证上呢，国家的名称已经从过去的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改为了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那截至目前呢，我们所了解到，在喀布尔市注册了总共媒体有132家。那关于这个新政府的成立仪式呢，我们也接下来也将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 那么此前呢，阿富汗塔利班曾经有过一段执政的经历，不过国际社会对其评价普遍不高。时隔20年，塔利班再次掌握阿富汗政权，对于当前的塔利班来说，获得国际认可是重要事项之一。 在获得国际承认方面呢，近段时间阿富汗塔利班也在努力地展现自己拥抱国际社会的积极面，比如承诺组建包容政府，对女性权益做出承诺，男性蓄胡子不做强制而是鼓励措施等等。此外，阿富汗塔利班对周边国家乃至美国都提出了合作和平的友善建议。在此情况下，已经有多国就阿塔政权的国际承认问题做出表态。 那么对于是否计划承认阿富汗新政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9月1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真诚希望阿富汗各方顺应本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和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构建开放包容的政治架构，奉行温和稳健的内外政策，同各类恐怖组织彻底切割，同世界各国特别是周边国家友好相处。 汪文斌还表示，中方将一如既往奉行面向全体阿富汗人民的友好政策，尊重阿富汗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不干涉阿富汗内政，继续为阿富汗早日实现和平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我们再来说说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当地时间1号表示，美军有可能与阿富汗塔利班协作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 米利当天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一同出席记者会，奥斯汀在回答提问时说，我们与塔利班在非常有限的事务上合作，只是为了让尽可能多的人撤离阿富汗。他还说，就与塔利班打交道而言，很难预测今后会朝哪个方向发展。 据新华社的报道，塔利班8月15号进入并控制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美国及其盟国紧急组织各自公民从喀布尔机场撤离。在塔利班的配合下，美国8月30号完成从阿富汗撤军撤人的行动。可在此之前，喀布尔机场外8月26号发生自杀式炸弹袭击，至少170名阿富汗平民和13名美军士兵死亡。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随后宣布对这起袭击事件负责。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白宫新闻发言人普萨基在媒体简报上表示，8月17号到31号一共有31107人从阿富汗撤离到美国，其中4446人是美国公民，占总撤离人数的 14%， 2785人是美国合法永久居民，占比约 9%， 23876人是阿富汗人，约占总撤离人数的 77%。 那目前的滞留在阿富汗的美国人约有100多人，美国国务院正在与相关人员密切联系，同时和国土安全部协调评估需要撤离的人数以及如何帮助相关人员撤离。 综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等多家媒体的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情报分析处的负责人约翰·科恩表示，受到塔利班接管阿富汗影响，白人至上主义者以及其他的极右翼组织将可能在美国发动暴力袭击。 科恩称，这些极端组织认为塔利班武装行动是一种胜利，他们还认为大量涌入的阿富汗难民及其他国家的移民将威胁美国白人的权利和地位，类似言论会煽动极端人士对移民群体的暴力行为。 除了美国国土安全部，美国赛德情报集团近日也给出了类似的评估。这家公司在最近的一份报告当中表示，阿富汗塔利班鼓舞了极右翼极端主义组织，他们想效仿阿富汗塔利班的武装行为，对阿富汗难民恶语相向。随着9/11恐怖袭击20周年的临近，美国国土安全部的官员对外国恐怖组织的潜在暴力风险发出警告。 好，接下来我们具体来说一下美国的热带风暴艾达。根据美国媒体昨天的报道，美国东北部地区因受热带风暴艾达带来的暴雨、洪水和龙卷风的侵袭，目前已造成至少41人死亡。新泽西州州长莫菲证实，仅新泽西州就有23人死于这场风暴，而纽约市也已经有至少15人死亡。 根据报道，美国国家气象局当地时间9月1号晚上面向纽约市民发布了暴雨洪水警告，要求全市采取应急措施。纽约市的地铁系统呢也紧急关闭。当地官员表示，这场风暴在纽约市已经造成至少13人死亡。 当地时间9月1号黄昏，受飓风艾达影响，一场疾风暴雨突袭美国纽约市及其周边地区，并引发洪涝灾害。根据初步统计，纽约市已有至少15人死亡，相邻的新泽西州报告23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2岁幼童。纽约州州长霍楚尔昨天宣布，纽约州进入紧急状态。 飓风艾达8月29号在美国南部路易斯安那州登陆，造成了数人死亡，超过100万用户断电。艾达9月1号扫过美国东北部时，被认为已减弱成热带低压，但是其威力和造成的损失让人始料不及。此前气象部门预报当地会有降雨，却很少有关于降雨强度的信息。直到晚9点，纽约居民才收到了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洪灾预警。 那么气象测量显示啊，纽约中央公园一小时降水量就达到78.74毫米，全天降水量达到181.1毫米，这都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新泽西州纽瓦克全天降水量更是高达213.6毫米，远超1959年56.39毫米的记录。纽约市市长德布拉齐奥昨天宣布，全市因历史性气候事件而进入到紧急状态。 这个说完艾达哈，再说一说疫情，这个真是名副其实的屋漏偏逢连阴雨。疫情方面，由于德尔塔变异毒株感染病例的激增，美国在8月份经历严重的疫情。数据显示，8月期间每秒钟有2名美国人感染新冠，每65秒就有一名美国人死于新冠。 据今日美国的报道说，仅在8月一个月，美国就报告了近422万例新增新冠病例。26,805例死亡病例，死亡病例是7月份的3倍多，而8月最后一周的死亡人数比整个7月份还要多。 那报道就说，按照这个每65秒就有一名美国人死于新冠，每分钟有111名美国人感染新冠的话，那几乎每秒有2人死亡。跟7月份的最后一周去相比，8月最后一周病例增加105%，死�亡人数增加268%。 其中呢，亚拉巴马州、佛罗里达州、夏威夷州、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俄勒冈州、华盛顿州在8月经历了严重的疫情。与7月相比，夏威夷的病例呢增加了232%，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增病例增加了62%。 包括美国顶级的传染病专家安东尼·福奇在内的专家上周表示，如果不采取更严格的公共卫生措施，美国年底之前可能还会再出现10万死亡病例，这将会使美国境内新冠肺炎死亡人数达到75万人。 好，国际方面，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马来西亚民航局负责人昨天表示，马来西亚宣布解除对波音737 MAX 的禁航令。 据介绍，波音737 MAX 包括波音737-8和波音737-9两种机型，马来西亚对其禁航令始于2019年的3月份。 波音737 MAX 客机在2018年10月和2019年3月曾发生了2起重大空难，一共造成346人丧生。2019年3月起，全球多个地区和国家宣布停飞或禁飞737 MAX 系列客机。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的。接下来请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节目编辑康立波。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来连线中国银行货币专家张梦莹。梦莹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请您首先给我们梳理一下近期美元的情况。 好的，美元指数自8月下旬以来进入了下行通道，由相对的高点93.73连续下跌，当前运行在92.20一线。从基本面上看，近期是没有太多利好美元的因素。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上周举行的全球央行年会上，尽管传递出了年内将启动 taper 的信号，但并未就货币政策的正常化进程给出具体时间表，并且澄清了 taper 与加息的联系，向市场传递了美联储依旧偏鸽的政策态度，成为了近期美元走弱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外呢，美国近期不尽乐观的经济数据也拖累了美元的走势。 上周公布的美国八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跌至六个月的低点，本周公布的八月份美国民间就业岗位增加了37.4万，远不及预期的63.8万个，略高于前值33万。展望后市，受不明朗的经济前景的影响，美元指数预计将在一段时间内动能不足，但随着美联储缩债路径的逐渐明晰，美元也将得到一定的支撑。因此呢，个人认为美元指数近期将在区间内震荡后上行。日线图形上看，美元指数预计将在布林通道下轨处受到支撑，并且再次回到93一线上方。此外呢，建议投资者关注今天即将公布的美国非农就业数据，预计将会对美元指数的走势产生扰动。主持人， 那接着请您谈一谈对黄金走势的分析。 好的，国际现货黄金在八月中旬初探底1680美元每盎司一线后，走出了一波升势，本周有微幅的回调，截至目前已经实现了约5%的涨幅，当前运行在1810美元每盎司的水平。金价的本轮涨幅主要是受益于近期美元指数的弱势表现，糟糕的 ADP 数据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住了美元的回升，从而对黄金构成了支撑。但随着美联储逐步收紧货币政策，金价也将持续承压。那从技术图形上看，金价在1830一线多次突破受阻，而在投资者平仓压力下，目前已经调整到了布林通道下轨1810美元每盎司附近，即将出现明确的方向。个人预计呢，将进入下行区间，建议投资者逢高做空黄金，目前的目标位是设在1720一线，止损设在1840美元每盎司的水平。主持人， 那最后呢，再请您给我们介绍最新的外币对人民币的市场牌价。 好的，美元对人民币报在645.94，欧元对人民币报在764.71，英镑对人民币报在889.31，日元对人民币报在5.8672，澳元对人民币报在475.70，加元对人民币报在511.58。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孟云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再见。 再见。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主播在线，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财经资讯。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醒醒醒醒，都几点了，上班迟到了。 再睡五分钟，就五分钟。 五分钟，天天五分钟，不管你了。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你好，我是主播孙畅。首先来了解 主播在线。我天哪，7点半了。 也就主播在线能叫醒你。 那当然了，不听主播在线，就是在单位我跟同事聊啥呀。好了好了，不说了，都听不清。 主播在线，在您耳边，在您耳边，把握经济脉搏，洞悉金融走向。主播在线，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财经资讯。 好，早晨的8点17分，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为您带来的主播在线。我们进入到财经资讯啊，先来关注一下昨天商务部召开例行新发布会，发布会上新任商务部新发言人束昱婷正式亮相并主持了发布会。他介绍，为了进一步巩固消费恢复的良好势头，商务部将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之下，开展一系列的消费促进活动。 商务部将会指导各地结合实际，抓住中秋、国庆、元旦、春节等消费旺季，开展一系列常态化促消费活动，还将会组织开展专题促消费活动，包括组织开展品牌商品对接活动，继续办好2021年中华美食会餐饮促消费以及老字号嘉年华系列等等。 发布会还提到了跨境电商方面的情况。今年以来，商务部组织各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开展了跨境电商规则与标准建设专项行动，北京、浙江、福建、广东、四川等地积极参与到起草国家标准当中。目前呢，已经发布41项标准，其中国家标准有11项，初步形成了适应跨境电商发展的标准体系。 再来关注电子商务大会，今明两天2021中国电子商务大会将会在国家会议中心召开，大会呢会举办一场高峰论坛和五场专题论坛，广邀国内外的专家企业代表共同探讨电子商务发展的新方向。 在开幕式上，商务部将为16家新增补的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授牌，带动创业就业，同时会同共青团中央将发布数商青年电商云课，引导青年利用电子商务等新模式提升农产品数字化水平，拓宽创业致富渠道。 金融领域，近日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关于贯彻落实金融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意见的实施方案的通知，方案落实措施一共有89条，其中呢，在探索放宽个人跨境交易政策方面再次重申，允许符合条件的非居民按实需原则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内购买房地产。 这份方案明确啊，对符合条件的非居民购房给予汇兑的便利，非居民从境外汇入购房款的，凭身份证明、购房合同及房地产主管部门备案证明，直接在银行办理资金汇入及结汇等手续，不需要办理外汇登记及开立外汇账户。 方案提出，海南将会吸引具有一定行业优势的上市公司迁入海南，吸引优质拟上市公司到海南注册并培育为后备的上市企业，支持上市公司依法依规将其优质的业务板块分拆在海南新设子公司并申请首发上市，提供政策支持，加快培育上下游产业链，助推产业培育和转型升级，形成集聚效应。 在探索适应市场需求新形态的跨境投资外汇管理方面，海南省将积极开展合格的境外有限合伙人试点，基金管理企业可以向海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申请试点资格以及投资规模备案，在境内开展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以外的各类投资活动。 再来关注土地市场，受到多个重点城市推迟第二批集中供地的影响，八月份中国土地的市场明显降温。中指研究院近日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300个城市的土地出让收入为2167.16亿元人民币，环比下降20.89%，同比下降51.38%，成交规划建筑面积同比下降40.53%，成交楼面均价同比下跌18.21%。 土地市场多项指标下滑，主要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一个是重点城市土地集中出让而形成的结构性影响，第二个呢是八月以来楼市调控政策密集发布，多个城市也暂缓了供地计划。 截至8月31号，仅长春、厦门、无锡三城完成第二批集中供地出让活动，深圳、上海、天津、福州、青岛等地呢都延迟了第二批集中供地的出让时间。 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啊，近期多地密集发布调整后的第二批集中供地挂牌出让公告，第二批集中供地陆续返场。根据各地的公告呢，集中供地规则也发生了重大的调整，其中保障金的门槛升级了，竞品制试点、竞马甲还有现房销售等诸多新规也陆续出台。 展望未来，易居研究院研究员汤怀英表示呢，第二轮土地集中供应在接下来的两个月内呢会陆续进行，预计9月份土地市场会重新活跃。本轮调整意味着楼市更加强调公共属性和民生属性，这次规划调整会更好地起到短期内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作用。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个热点话题啊。昨天阿里巴巴宣布已经启动阿里巴巴助力共同富裕十大行动，将在2025年前累计投入1000亿元助力共同富裕。为促进十大行动落地，将成立一个专门的常设机构。那消息发布之后，阿里巴巴每股开涨超2%，报178美元每股，市值约4836.78亿美元。 阿里助力共同富裕十大行动具体包括加大科技投入，扶持欠发达地区的数字化建设，扶持中小微企业成长，助推农业产业化建设，支持中小企业出海，助力高质量就业，支持基层医疗能力提升，成立200亿共同富裕发展基金等。 嗯， 除了阿里，早前的另一个巨头腾讯也曾宣布捐出500亿资金用于启动共同富裕专项计划，将投入到中国社会的基础民生领域。加上四个月前的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战略，投500亿资金投向基础科学和碳中和等前沿科技领域，腾讯同样也是出手1000亿元。 好，财经资讯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海淀的人才周。2021年智慧海淀人才主题周活动将于9月6号到10号在这个期间举办，会举办70多场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涵盖5场特色的科创赛事，6家人才会客厅集体开厅，7场海内外签约连线。线上招聘会将会为2022届的应届毕业生提供12000多个岗位。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本届人才主题周包括1场海淀人才工作主题展，设置相约会客厅、智探园区、才聚云端3个特色专题，开展赛事路演、人才风采、专家培训等6大系列活动。中关村国际人才会客厅举办开厅1周年主题活动上，全球知名创新平台芬兰 Slush 将入驻会客厅，智探园区专题将选取中关村软件园、东升科技园、中关村1号等5家园区为代表，开展形式多样的网上探员和园区主题日活动。才聚云端专题通过线上直播的形式，邀请重点企业共同举办人才招聘专场活动，将开设大健康产业、博士、博士后人才以及北区企业3个专场直播招聘活动，面向350多所高校，共发布12000多个岗位需求，专门助力企业招聘2022届应届毕业生。人才周还会举办第4届中关村人才创客大赛入围项目的投资路演会，大赛总决赛已经在7月下旬完成。这次投资路演会上，将请投资机构对半决赛入围以及获奖团队进行针对性的对接孵化，投资落地。人才周上还将发布一个独家试点政策，海淀正在积极探索如何吸引海归博士回国创新创业，详细内容也会在人才周期间揭晓。人才周期间还将发布全市首份区级人才资源白皮书，推动“十四五”国际科创中心建设，深化央地人才协同发展的相关政策以及人才链接行动计划，举办科学家平台签约仪式。 聚焦科技前沿，紧跟时代脚步，前沿科技。 好，前沿科技领域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航天。昨天，黎明星风云三号翼星首批观测太阳图像正式向外界发布。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副主任张鹏介绍啊，这批太阳高清图展现了太阳大气不同层次、不同位置的物理状态。科学家们可以共享数据，据此呢，更好地监测和预报太阳的活动水平。 今年7月5号，风云三号翼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定轨于太阳同步晨昏轨道。它可以不受日照时间、天气条件和大气干扰的限制，全天时、全天候、全普段的监测太阳的一举一动。 那卫星上呢，搭载了11台遥感仪器啊，比如说搭载的太阳 X 射线及紫外成像仪，是我国第一台空间太阳望远镜，也是国际上第一台具有 X 射线和及紫外2个波段的太阳成像仪。 成像仪观测到的数据呢，可以用于监测太阳的日冕活动，捕捉太阳风暴爆发过程，预报地球空间电磁场和带电粒子变化，预警太阳活动对航天航空、通信导航、电网和石油管道等基础设施的影响。 那么翼星上的另一台仪器太阳辐照度光谱仪，这也是我国第一台空间对日全能普照高光谱的一个观测仪器了，可以监测太阳入射地球的能量微小变化，对精密监测地球气候系统能量变化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昨天2022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结果公布了，最新的排名显示呢，英国牛津大学连续第6年蝉联榜首，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并列排名第16位，这是首次中国有2所大学进入前20名，也是亚洲国家迄今为止的最高排名。另外呢，中国内地一共有10所大学进入前200名。 泰晤士高等教育指出啊，新冠肺炎相关研究呢，促使高校排名上升。其中啊，中国大陆11所高校的引文分数出现了提升。华中科技大学、南方医科大学、首都医科大学和温州医科大学的排名都至少上升了2个区间。 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财经经济之声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钱冰冰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 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等各类会场，商务配套齐全。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家有宝贝就吃西贝，西贝选用优质精良食材，还原健康营养好味道。 哇，好吃！ 西贝儿童套餐，唤醒孩子对美食的所有想象和热爱。 家有宝贝就吃西贝。 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全面投身乡村振兴建设，北京市多个小微快贷中心、三农金融服务站为您提供乡村振兴全套解决方案及服务，以人流、物流、现金流合一优势，圆您富村富民之梦。详询邮储银行北京各网点。 以上为广告时间。人力社保小课堂，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上期节目我们说到了，市人力社保局将全面部署针对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员工的就业服务保障工作，其中一项重要举措就是建立了二加 N 工作机制。这里面的二代表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和中国民办教育协会， N 代表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共同形成面向教培人才的就业服务矩阵。 八月中旬开始，市人力社保局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了教培行业人才专项服务季活动，以换新赛道筑梦明天为主题，持续时间为3到6个月，为引导更多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参与到二加 N 工作机制中，更好地服务教培行业求职者。同时，市人力社保局还向全市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发出了教培行业人才专项服务季活动倡议书，希望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充分发挥信息覆盖广、社会接受度高、专业性强等优势，为教培行业人才提供职场资讯推送、薪资查询、岗位推荐服务，促进供需有效对接。 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可以在自有平台开设专区专栏，并悬挂教培行业人才专项服务季活动统一的宣传横幅，与市区两级人力资源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一起，共同为教培行业人才转业转岗提供优质的人力资源服务。有参与意愿的机构可以联系北京市职业介绍服务中心咨询报名，电话是6452-1203。 教培行业的求职者可以通过两个线上渠道参与求职招聘，一是登录市人力社保局官网，进入就业超市专栏，点击教培行业人才专项服务季活动专题；二是登录前程无忧北京站，进入教培行业人才专项服务季活动专栏即可求职。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以上内容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宣传中心与北京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好，早晨的8:32，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为您带来的主播在线。我们进入到旅游资讯啊，来关注一下，昨天服贸会正式开幕了，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的公园礼物展区啊，集中展示了颐和园、天坛等历史名园与古都文化、京味文化、红色文化、创新文化等相结合的文创产品，开展迎冬奥体验日活动，借助滑雪模拟器、高清体感游戏机等设备，提前将公园冬季健身项目带到游客的身边。 活动现场呢，将会展出多样绝美的文创产品，比如说有这个微缩版的祈年殿模型，这个模型是经过3年的悉心打造而成的，由877个零件、75种毛榫的部件组成。同时还有以天坛回音壁神奇的回声效果为设计灵感的声声慢蓝牙耳机。另外啊，香山公园依托红色文化开发的红色文创产品也会在服贸会上跟大家见面。 同时呢，市属各公园还将带来线上直播，比如说御苑风采北海礼物主题直播，将介绍公园故事、著名景区、非遗宫廷刺绣技法和北海特色文创产品等。展会现场呢，没能展示的珍贵刺绣展品也会在直播当中展出。 再来说一说首钢园区的城市副中心服贸会专题展，在这儿啊，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里的功夫熊猫、小黄人等明星将会跟观众们互动，向大家介绍城市副中心的文旅特色。 城市副中心专题展以古韵新城、身临其境为主题，设置了文化旅游区、三大特色小镇建设、文旅商融合发展示范区等五大分区，从文化旅游、科技、农业、金融等多个角度综合展示城市副中心的风采。 文旅商融合发展示范展区当中，标志性的运河船造型非常抢眼。这个展区以大运河文化为核心的旅游资源穿点呈现，重磅推出八大主题游和23条精品文化旅游线路。展区呢还设置了文创盲盒机，大家可以随机的就抽到糖娃娃、面塑，还有传统制香、运河文创周边等等具有艺术价值的礼品。 产品展区设置了内球幕的一个影院，将展示城市副中心优质的文旅与科技项目。其中啊，盛世长卷、清明上河图将以科技手段重现巨幅动态高清画卷，让画中事物也活起来，能够再现经典巨作。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文娱资讯，先来说体育方面。说说国足，今天凌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12强赛首轮比赛，中国男足0-3不敌澳大利亚，12强赛的首战失利了。 嗯，昨天文娱当中我们也说到男足哈， 嗯， 果然今天凌晨这场比赛没有给我们带来惊喜啊， 而且我们昨天是刚说完了女排就说男足，还对男足抱有一定的希望。 所以说现在得认清现实了啊！ 哎， 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凌晨这场比赛，中国队的比赛开始阶段一度通过高位劈抢赢得了场面上的一些优势，但是啊，随后这澳大利亚就凭借着强势的这个体能，中场拿回了比赛的主控权。男足在上半场2分钟内连丢2球，就落入了一个被动的局面。下半场又丢一球，最终的是0-3不敌澳大利亚队。 从数据来看呢，本场比赛澳大利亚的控球率达到了64%，国足只有36%。从射门数据看呢，澳大利亚全场21次射门，10次射正，中国队8脚射门，但是都没能射正球门。 嗯，今天早晨多家媒体也以认清现实、丢掉幻想为标题报道了这场失利。也希望国足啊可以放下包袱，脚踏实地，以拼的姿态去打好接下来每一场比赛。那么在谈到本场失利的时候呢，国足主帅李铁也表示说，希望球队能够从失利当中不断成长。 本次12强赛呢，中国队与日本、澳大利亚、沙特阿拉伯、越南和阿曼队同分在 B 组。同日进行的同组另外2场比赛当中，阿曼队客场1-0爆冷击败了日本队，沙特队是以3-1战胜越南队。下一轮比赛，中国将会在9月7号在多哈迎战日本队。 嗯，好，那说完了体育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文化领域啊。国家持续加大对娱乐圈不良风气的治理力度。那么昨天的国家广电总局发布了一份通知，提出坚决抵制违法失德人员严肃惩戒片酬违规、阴阳合同、偷税逃税行为，并要求广播电视机构和网络视听平台不得播出偶像养成类节目和明星子女参加的综艺娱乐及真人秀节目。 通知提出，选秀类节目要严格控制投票环节设置，不得设置场外投票、打榜、助力等环节和通道，严禁引导鼓励粉丝以购物、充会员等物质化手段变相的花钱投票，坚决抵制不良饭圈文化。 同时，这份通知还提出，坚决抵制泛娱乐化，严格把握演员和嘉宾的选用、表演风格、服饰妆容等，坚决杜绝娘炮等畸形审美，坚决抵制炒作、炫富享乐、绯闻隐私、负面热点、低俗网红、无底线神丑等泛娱乐化倾向。 针对网络表演市场，昨天文旅部制定了《网络表演经纪机构管理办法》，旨在加强对经纪机构的管理，约束表演者行为，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治理娱乐圈乱象。 我们来具体看看文旅部的这份管理办法，他们提出啊，要压实网络表演经纪机构责任，机构要采取有效手段核实表演者身份，避免出现冒名顶替的情况。 嗯，同时呢，要加强对签约网络表演者的约束，对于粉丝数量较大的表演者，经纪机构应当与表演者共同加强对粉丝群体的引导，避免出现粉丝恶意扰乱其他表演者正常网络表演活动，或者是其他表演者粉丝争吵谩骂等情况。 那么在经济服务方面呢，这份办法提出啊， 网络表演经纪人员与所签约的网络表演者人数比例原则上不低于1:100。传统演出经纪服务中大多是1:1甚至是多对一的线下服务模式，而网络表演经纪服务因为行业自身的特性，大多是1:多的线上服务模式，有的甚至是1:上百上千。因此呢，出台这样的规定主要是考虑到经纪人员的管理能力，加强对表演者的管理。 在出版业，昨天中国出版协会向全国数字出版单位发出了倡议，坚决遏制触碰法律及道德底线的低俗出版风，多出版符合大众娱乐需求的优秀出版物。 那么昨天呢，中国作家协会也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文学工作者职业道德建设的意见，其中提出将加强会员管理，对失德失范会员及时进行警示教育，督促改正，对严重违纪触犯刑律的会员及时取消会籍，同时还将加强对网络作家、自由撰稿人等新文学群体的团结引领，围绕网络文学的创作引导、职业操守等问题制定行业自律公约，建立对失德失范行为的监督机制，规范行业行为。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说一说电影。贾樟柯导演的新作《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以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的三位作家贾平凹、余华和梁鸿作为最主要的叙述者，让他们分享个人的回忆，然后呢，以此为情感线索，引出展现1949年以来的中国往事。昨天，这部电影宣布会在9月19号中秋档期间上映。 那么从题材内容和展现形式来说啊，这都有一部是有着这个深沉文学感的小众影片哈。对此贾樟柯也说啊，他就是希望通过四代作家接力的这种表达来谈一谈中国的心事。四位作家的私人记忆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呢，就好像一个是情感索引，观众可以沿着这条线索最终呢游进自己的情感大海。 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在此前的第7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第4届平遥国际电影展、第58届纽约电影节等多个国内外的电影节进行了展映，而且取得热烈反响。纽约时报将这部影片列为2020年纽约电影节10部必看佳片。 这是9月份将要上映的。那目前呢，已经上映的有一部纪录电影叫《龙虎舞狮》，之前我们也介绍过。 对， 这部电影自8月28号上映以来啊，也收获了很多好评。目前的豆瓣评分高达8.3分。 龙虎舞狮是香港电影造就的一个特殊的工种啊，最早呢是指戏曲出身转投电影舞狮行当的一群人，在动作片里他们是被主角一拳打倒的那些小喽啰，或者是帮助主角完成高难度动作的武术替身，也是挑战各种危险动作的试验员。 其实后来很多的武打明星都是龙虎舞狮出身啊。 这个 纪录片呢，是集结了甄子丹、袁和平、洪金宝、刘家良等华语电影迄今为止最强的近100位舞狮阵容，首次全方位揭秘了香港龙虎舞狮长达60多年的风云变幻。可以说啊，这部电影既是向这些幕后人员的致敬，同时也带给观众带回了香港电影巅峰年代的那些回忆。 是导演魏君子说，片中有1921年出生的龙虎舞狮花仔元让他印象深刻，他是第一代龙虎舞狮，见证了这个江湖的兴衰。老爷子现在100岁了，在影片里走出来那还是龙行虎步，气势非凡。 那随着时代的变迁啊，龙虎舞狮这个群体呢其实已经消失了，被专业的动作特技演员所取代，但一代代龙虎舞狮为香港电影做出的贡献是不能被埋没的。魏君子也说，他原本呢想追拍几位龙虎舞狮如今的生活，可是这些老师傅们却硬是不让拍。后来他才明白啊，这些龙虎舞狮都有一种态度，叫不许英雄见白头。他们有自己的尊严，只想讲曾经的英豪故事，不想让大家看到他们现在的落寞 啊。这样一种幕后的情节，一个细节表述出来之后，我们更对这一群人表示了敬意哈。其实除了老一辈呢，在龙虎舞狮当中也有新生代，片中有一位年轻的姑娘叫陈竹音，她辞掉高薪的白领工作到香港去追梦。在2020年的版本当中，她已经因为个人的原因离开武行，今年公映版当中，她在短暂退出之后重返武行这个事业。年轻一辈坚守对电影的热爱，让不少观众看得又感动又欣慰。所以这部电影现在正在上映哈，豆瓣的评分也比较高，要是可以的话我们也是去支持一下吧。 对， 算是对这些幕后的英雄表示一点关注。 嗯，除了要致敬这些龙虎舞师，同时我们还要致敬一位作曲家。我们来首先来听一段乐曲。 嗯。大家很熟悉《春江花月夜》 对 啊， 这首民族管弦乐合奏曲的是相信很多朋友啊是从小就听过的。 嗯， 《春江花月夜》。那昨天呢，改编这首乐曲的我国泰斗级著名作曲家、理论家罗中荣去世了，享年97岁。 罗中荣1924年出生于四川省的三台县，中国音乐学院博士生导师。1942年在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开始学习音乐，主修的是小提琴。1944年转入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继续学小提琴，同时呢师从谭晓林教授学作曲。到1947年，他创作了第一首歌曲作品《山那边有好地方》，传唱全国。此后，他便从小提琴演奏逐渐的转向作曲。 嗯，那罗中荣一生啊可以说是著作等身啊。1954年他改编的这首《春江花月夜》更是享誉世界，堪称是新编古乐的典范。我们再来欣赏一下。 好，北京时间8:45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赵一阳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今天是9月3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从今天起，我们联合北京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共同推出系列报道《首都老兵在行动》。第一期节目，我们就一起到东城区去认识一位参加过抗日战争、荣立多项战功的94岁老兵李国友。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曾身着戎装保家卫国，如今奉献社会，继续保持军人本色。面对极难险重，他们冲锋在前，助力社区治理，他们不遗余力，不忘初心，服务人民。北京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北京新闻广播推出系列报道《首都老兵在行动》，欢迎收听。 东城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从2019年起，陆续凝聚2000多名退役军人，组成148支首都老兵志愿服务队。在平安北京、5个东城建设、疫情防控、绿色环保、社区服务、护航建党100周年大庆等特色志愿服务方面发挥了作用和力量。参加过抗日战争94岁的李国友老人，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宣讲员，也曾经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1944年6月，给地主干农活的李国友，在县大队彭学贤的召唤下，加入了新四军。 刚去的时候没枪，可以把打倒。后来时候呢，脚后的一个老套筒呢，叫我呢背了，这是算一个枪，刀和枪都有了，但是这就3颗子弹。后来时候呢，脚后军人的枪慢慢的就壮大了，打日本人怎么样打？冲锋号一出哎，用手榴弹往上冲，冲到一些屁股到肉果站，你给我一刀，我给你一刀。 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胜利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国内。 高兴着呢，连老百姓都高兴着， 就觉得那会儿是不是就可以回家了？ 我想回家，为什么不想回家呢？跟着党和毛主席，人家毛主席是革命的，为穷人服务的，老百姓过好日子。 实现了吗？ 基本上实现了，是吧？不达到小康水平吗？ 采访结束时，我发现老人在2003年70多岁时编辑成册的一本战友通讯录，于是我们又有了下面的对话。 这个通讯录留着要干嘛使？ 国家需要我们返回来打仗开坦克呀。 70多了还上战场啊？ 我现在我还想呢， 第三次世界大战要打起来怎么办？学着老兵腿脚要好的还能参加革命，还能打呀。 好，向这位老兵致敬。接下来进入青春之声讲述百年党史专栏，今天为您播出第47集。 百年辉煌历程，百位青年讲述，重温党史故事，感受奋进力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北京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 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的研究生李峰，我来自湖北武汉，曾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武汉，作为青年志愿者投身到了疫情防控的工作当中。我曾参与过方舱医院的早期的搭建工作，也作为社区的基层力量参与了疫情的排查工作。今天由我来为大家讲述百年党史的1967年，中国首枚氢弹试验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西北的广袤大漠一声巨响，上空升起一个迸发着耀眼光芒的巨大火球，向全世界宣告，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颗氢弹成功爆炸。氢弹技术的突破凝聚着国防科技人员的心血，显示出我国强大的军事实力。历史将永远记住1967年6月17日8点20分。 准备投弹。 那一刻，氢弹在距离靶心315米、距离地面2960米的高度成功爆炸，爆炸冲击波从爆心扩散到四周，伴随着巨响，一个巨大的火球出现在眼前，空中升腾起一朵巨大的蘑菇云。这就是中国以空投方式试爆的第一颗氢弹。与原子弹相比，氢弹在理论和制造技术上更为复杂。当时，西方世界将氢弹技术奉为顶级机密，对外守口如瓶。我国想要制造氢弹，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我国的科学家们为了琢磨这一问题，常常通宵达旦，独立进行着大量的理论研究和无数的计算，自力更生，摸索开发，终于将氢弹的原理的奥秘揭示出来。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03个月，英国用了4年07个月，苏联用了4年，而中国仅仅用了2年08个月。这是一个让全世界为之震惊的速度。 罗布泊上空的这声巨响，世界再次为之震惊。从第一颗原子弹到氢弹爆炸，美国用了7年04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07个月的时间，而中国只用了2年08个月。 正是由于科技人员心中时刻惦记着民族的强盛，我国核武器的研制和发展才得以步履矫健。这震撼世界的惊雷向世人宣告，中国任人欺凌的时代结束了，我国的原子弹、氢弹是靠自力更生研制成功的。 终于，氢弹爆炸了，我们成功了。 是氢弹出来了吗？可靠吗？ 小邓啊，总理问，数据出来了吗？ 是不是氢弹爆炸？经过初步计算，我们的核爆炸威力在300万吨 TNT 当量以上，是氢弹爆炸。总理啊，300万吨吗？是氢弹爆炸。 300万吨，够了，够了。 总理啊，我这里已经是欢声雷动了。 我代表毛主席，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体参事人员表示热烈的祝贺。 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专栏。 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黄毅，今天为大家讲述新四军战士林其昌收到家书后给母亲回信的故事。林其昌1915年出生于福建省周宁县，1935年先后参加了闽东工农游击队、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和闽东苏区三年游击战争，1937年11月为建立抗日民主统一战线，闽东独立师奉命改编为新四军3支队6团北上抗日。1938年2月，林其昌随部队从闽东平南县出发，途经福建浦城县、浙江开化县等地，进入安徽境内，到达新四军驻地泾县后，部队再次整编，林其昌编入新四军2支队4团2营5连。由于部队整编北上，行军匆忙，很多战士无法及时收到家里的来信。这是1939年7月27号，林其昌到达安徽泾县新四军驻地第一次收到家书后给父亲的回信。父母亲大人，膝下敬贫者难，分别辞言，未接遗信，挂念得很，不知堂上双亲玉体康泰否，今皆言语诵读回还，一切知悉，不胜欣喜。家中均各安好，是多么快乐的事情呀。但南现在部队在敌后，住在泾县杨村，每天只是出操上课，快乐得很。南之身体比在家时强壮得多，为了国家，凡是有志之男儿都应该起来奋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自由的新中国。再之未收到的信是无关系的未知要话，不必复述。南现在为了国难，正是紧要的很，非等到将日寇驱逐出中国，汝当得胜回来，此时是不能请假回来的，起勿挂念，专此尽请金安。南其昌叩上，7月27日。在这封简单的家书里，字里行间充满了林其昌对家人的深切挂念，也有爱国志士舍小家为大家，为挽救民族危亡挺身而出，奔赴抗日战场的壮志豪情。国难当头，他发出了为了国家，凡是有志男儿都应起来奋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自由的新中国的怒吼。在安徽期间，林其昌多次参加新四军抗击日寇的反扫荡战斗。1941年1月，随部队转移时，林其昌遭部队伏击，壮烈牺牲，年仅26岁。 都说边疆时期华裔，哪知边疆历经风雨。都说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里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孙畅、李锐，代表节目编辑康立波、钱冰冰、赵一阳、程强，感谢各位的收听。想了解更多新闻热点，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